召唤光的道理。想象一个光弹环绕着你，想象光弹变得非常美丽，它的大小让你感觉舒服。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能够承载着你的光泡，感觉你开始向上飘升，越来越高，你被带进了更高次元，到达阿卡莎图书馆。你站在图书馆的门口，它看起来如何？当你准备好了，进入图书馆看一看。你可以看见一排排陈列良好的书册，代表你和人们的生命记录。你遇见一位层次很高的存友，他温暖地招呼你，你用意念告诉他，你想看你的生命记录。当你提出这个要求，你发现顷刻间你就出现在自己的大我记录里面，因为在更高次元，你想到什么就经验什么。这些书册记录着你所有生命的目的、目标和贡献。请你抽出你此生记录的那一册，它看起来如何？ 当你准备好，打开这本书，看它的第一页。第一页记录了你人生置业的本质，以及你今生要做的贡献。那一页写了些什么？翻到下一页，你发现更多有关你的人生置业和今生贡献的资讯。想象你看到那些记录的内容。当你翻到下一页，你找到你此生要学习精炼的品质，例如爱、勇气、信任和慈悲。什么是你目前正在开展的品质呢？如果还有什么你想看的内容，请你自由阅读。哪些是你今生重要事件被记录在这里？从大我的眼光来看，你现在发展的特质，哪些是最重要的？ 当你准备离开，想象你再次在图书馆外面，用光包围自己，让光泡把你带回现在的地方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此生的讯息，可以随时回到那个图书馆。 Thank you.